共同创作的朗诵会。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，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， 不要急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。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，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平生最喜看热闹，指指点点还不少，事不关己高高挂，临了到头才哀嚎。各位看官，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？无论是哪一个年代哪个时代，总是有人会哀叹说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仿佛啊他们身边啊就没啥好人好事似的。其实呢，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，总有人古道热肠，也有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而那些抱怨的最多的人里边呢，往往大多数他都是后者。 老张， 哎， 老张， 哎，谁呀？我都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我这两天我这个脖子落枕了，我扭头我得慢点， 慢慢来， 别着急，走，不行，还得往这边转，哎，我扭错了方向了，这边走， 哎呦， 哎呦我， 老陈，老六。 认出来了， 哎， 认出来了， 拜拜， 好啊，别拜拜呀， 我是不能听你说， 别拜拜呀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你呀，晚上睡觉啊，现在老是不注意身体，是不是啊？ 我怎么不注意？ 你睡眠呢，一定要保证。你看睡不好觉，姿势不正确，就容易造成落枕，多么影响白天的工作呀。你这要影响了白天的工作，你说咱们祖国建设还发展不发展？ 哎， 你说这统一大业还实现不实现？你说那个军队还扩充不扩充？你说社会上那么老些个事儿，你说还办不办？ 你等会儿， 就因为你这落枕造成的。 开始，我这落枕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？ 那放心， 他是 你说近， 他是锦绣河山美如画。啊，祖国建设跨军嘛！ 对啊， 我是个炼金术士，多么容 易你是干嘛的？ 头戴铝盔走天涯。 现在哪有这行业？个炼金术士，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我问问你的儿子， 没死？ 我知道没死 啊。 结婚了吗？ 没发现。 成家了吗？ 你这不哪壶不开提哪壶？ 我就问问他成亲没有这事儿吗？ 我让你问我了，没结婚，结什么婚？跟谁结呀？哪结去呀？哼， 怎么？你看，你说你这，你吃了枪药了吗？你这话怎么这么说呀？不是着急，你光着急，你着是着什么急啊？你不是着急他幸福不幸福，你是着急有人接续你们老张家的香烟。不要干这样的事情，控制欲太强。你这种控制欲太强的长辈呀、啊，这不好，知道吗？你应该真心的关心你儿子小张的个人幸福。 看我这， 知道吗，老张？ 哎呦，这不是老六吗？ 哎呦，王婆， 哎，老张吗？哎呦， 怎么了、啊？看你气色不错，最近身体挺好的。 你看我这病的， 身体挺好的。我听着嗓子哑了，忙的吧？ 可不是嘛。 最近说成了几桩亲事啊？ 67件。 哎呦， 到年底了，这不是年底了吗？我是准备，我说不能瞎忙活。我今年我也忘期了，你知道吗？奔70去了，那给人说这个小姑娘、小小子，哎呦，俩在一块儿，好家伙，我老头死好多年，我自己心里我控制不住。 你要干嘛呀、啊你要干嘛呀、啊？ 我倒没什么事儿啊。 你看看， 累了。 你说你累了，你要休息啊？ 休息。 你怎么能休息呢？ 啊？ 你身为一个大宋的公民，你有没有点公民的责任感呢？你作为邻里乡亲，你有没有点团结互助的友谊啊？ 嗯， 你给这老张的儿子小张在这儿单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 嗯， 小张不娶媳妇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嗯， 不就是等着你吗？ 哦、 不是，等着你给他说一枚好的亲事吗？ 吓死我了！ 哎，就是因为你不作为，给他耽误了，你知道吗？ 行，我问问 老张，他自己都没说。 老张。听说你这么多年等着我呢，不是那个，这么多年你儿子就等着我，也不对，这你儿子就等着我给说媒呢，啊，这事儿你这是不是这么回事？ 我说老六， 嗯， 你怎什么都跟王婆说呀？ 本来就是嘛，王婆，你有心你给张罗张罗啊，你想想行不行啊？ 嗯。 你想着点，我说什么你怎么不听啊？你要往哪干嘛去？急风火火的干嘛去呀？ 我还先走一下吧。 干嘛呀？ 我告诉你，今儿有一乐事儿。 嗯， 东街着火了，我看着火了去。 你啊，着火了 啊！ 着火，你等我一会儿，这热闹。我陈老六， 我也看着火，我也 亲自到现场啊， 我也去， 咱一块儿去啊。 走。 哎。谁家着火了？ 谁家着火了？哎呀， 哎 呀，老六， 怎么？ 这不是你们家着火了吗？ 谁？我们家着火去吧。我们家邻居，你家邻居去 啊？ 我平时啊，他们你看，他说我堵塞街道，容易引发安全隐患。 嗯， 现在谁家出问题了？ 是 谁家出问题了？ 快！那什么，赶紧过来帮忙，赶紧去拿水桶找水啊！赶紧去，估计是火场着火了，瞧不见，别这儿看热闹了。 啊， 有着，快点帮忙，喊呢！哟呵， 好嘞，我这就拿水桶，我找水去啊！哎，我帮你们，来人呐！ 哎呦喂， 着了火了！ 王婆，你就得嚷嚷这劲头行。 快点救火呀！ 别嚷嚷了。你是干嘛的呀？告诉让我们救火的 啊，就是呢，你让我们跟着嚷嚷，你干嘛的呀？ 小同志是干什么的呀？ 小同志，你干嘛的？你有对象了吗？ 我这不是大爷大娘，我是县衙里头的捕快，我是谁？快帮忙，就别聊天了。这时候啊，这着火 了。捕快，你着火了，为什么不救啊？ 我这 不是有你们的吗？ 是我， 你这年轻力壮的，你不救火，让我们救火干什么？ 啊，你不救火，你让我跟这喊。 你年轻力壮的捕快，你得好好的学学什么叫为人民服务。 你要不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呢， 那你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了， 你就不配是。 哎，咱们大宋 不是先哎，我几位不是那啥，我着急。找水，哪怕帮我递水桶也还好的。我这一个人这么大的火救不过来呀、啊！ 别劝我，救火跟我没关系。 行了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。 好。 我救水。你呀、啊，这么大岁数了吧？你今年有30了吧？捕快， 啊，我你最好得找个对 象。别耽误我走，我救回来。几位啊，慢慢聊，慢慢聊了。我就没见过这样的。 不用。哎，你看他就活去了，我才不管呢。这火场，哎，三场末入，知道吗？哎，火场、法场、刑场，别去， 别去啊！ 哎，我看你看这火，这火苗子蹭蹭的，你看看。 你还真是别去， 我不去。哎， 你别进去。哎，反正你们家烧的也剩不下什么了。 嗯 啊，你看看吧。 怎么我们家剩？ 哎呦，有点意思啊。 哪儿着了呀？ 大火哟！ 哪儿着？哎，怎么先烧到我们家了？哎呦，哎呀喂，这是。哎，我们家烧完了，咱烧的邻居家。哎呀，我先救我们家呀！ 本想着指点别人江山，不料自己才是这出乌龙剧的主人公。现在咱们这主角啊，感觉很糟糕。对此呢，他依然还得说点什么，您往下听就行了。 哎，陈捕头，哎，陈捕头， 怎么意思？ 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这个世道人心都坏了，你得帮我啊。咱们是熟人，而亲戚，你姓陈，我也姓陈，一笔写不出俩陈字来，咱一家亲，咱得相互帮助，知道吗？你我的火的着了也没人救，你说现在人心怎么都这样啊？ 行了，你先等会儿。你怎么意思？ 我怎么了？ 我告诉你学，这个作为咱们两个人，你最好不要这么攀亲戚。我跟你讲，你姓秦，我也姓秦，这不假。 嗯， 但是咱们两个秦是同姓各种。哎，你的那个秦。是陈后主陈树宝的那个秦， 这陈， 我说的就是秦， 不是秦， 没说秦，我说秦 啊， 我是胶东音 啊， 胶东音写的跟你的发音 啊， 哎， 我是姓陈， 你是姓秦， 嗯， 我也是姓秦， 嗯， 你那个秦跟我那个秦不是一个秦， 哎，我不管是不是一个陈，我不管是一个陈， 啊， 哎，我就说我们家救火没人救这事儿。 你那个火没人救，我先不说这个火有没有人救， 嗯， 我先说你这么家这个火是怎么回事，是怎么着起来的， 怎么着起来的 啊？你喜不喜把东西都堆到家门口了呢？喜不喜那天你没灭火你就出了家门了呢？你最好要从西叫来，你要是不从西叫来，我告诉你学，这个见轻虽小干系重大啊，这个火一着起来咱们家家全玩完了， 哦，那 下回再烧就不是烧了你的一家子， 嗯， 你的一个邻居再烧了你赔得起人家吗？ 我 怎么回事？你亏的你就给这说 啊，什么？ 你快点交代清楚了。 我交代，反正是主因是我。那你们找我，我找谁去啊？不要赖那谁，赖那个。对了，赖那个救火不力那小捕快，我得投诉他。他让我们这个上岁数的人跟那又挑水吧，又救火吧，他干嘛呢？他干嘛呢？我得投诉那小捕快。我投诉小捕快， 你不投诉人家干什么？你着火是你自己家的没弄好，人家还没找你们算账呢，尤其是你那个邻居。 不是捕头， 老小陈啊， 哎我 啊不是，小妞啊， 小刘呀， 小刘， 哎， 怎么了？ 不是那他，我这老人家说话我听着了，我那天是我救的火，这事儿可真是没跟我没关系。 哎，行， 你忘了，但是啊， 我就没说你有问题。 对， 这个 我去拿着火，他看热闹，旁边还说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 我告诉你学啊，老秦不是钱老六，我告诉你学，你那个邻居没找你算账就是好事儿。你那个邻居是做什么买卖的？你知道吗？你那个邻居是做冰棍买卖的。这一跳火呀， 哎呀， 他那个冰棍儿全变了糖了， 哎呦， 损失大了， 哎呦，完了，哎，对了，不对，我来找您不是这着火的事儿呢， 嗯， 我那狗丢了， 咋着了吗？ 狗丢了， 咋？狗丢了？什么狗丢了？ 这我那狗小气儿丢了。我来报案了。 你那个狗是个长虫是吧？ 不是，就叫小七。 我 小七 错了，我以为你的狗叫小七呢。 小不是小青， 哦， 小七。 哎，对，好，是那个谁呀、啊，陈大爷，你是大年底的了，你狗你狗 谁狗谁狗 狗，你就自己找去呗、哎， 我自己找去。我自己找去，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吗？ 不是，他 陈捕头啊， 你看这多， 现在这人心都坏了呀！ 小、哎、亮， 我们就跟 这话说的，小捕头， 哎，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 啊！ 大爷把狗给丢了，大爷很着急，咱们这个捕快是为人民服务， 那是， 哎，不会说他丢了个狗。他都是把他们家的那个稀个浪丢了，你也得急得着。 我们家有那个可干什么呀？ 你万一你要爱养稀个浪推销车呢？ 我不去 啊！稀个浪推销车可好玩了。 我不看那个。 哎，你把那胡萝卜切两个圆片，中间插个竹签的，那小车推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可好玩了。我小时候 我学这个干什么？ 有意思。我告诉你学，就必须得给大爷忙活这个事儿啊！小捕快， 哎。 你从现在开始别的事情你别干了 啊！ 你给你的老六给你的秦大爷叫狗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 房子这事儿算是尘埃落定了，现在这个狗能不能找着已然上升到了矛盾的关键点。就在大家伙都万分紧张之时，谁都没想到，嘿嘿，他最后啊竟然出了这么一出喜剧，您往下听。 哎呀，怎么又来了？老六，你别 陈捕头。 哎呀，行了，来。哎呀，我这头都疼了。小捕快。 哎，捕头。 你最近你是不是又惹着陈老六了啊？ 哎、 没有，都他也没惹，他给我把狗找着了。他是好捕快，你是好捕头。我有个喜事儿。你看王婆， 哎呦，我赶紧走。 别走。这徒弟好，常见后老推荐了，哎，真的，他回过两天接替你当捕头，你得有危机感， 你 知道吗？ 行，我不管行，你这个，你到底干什么来的？你还组团了？怎么的？组 来了？ 组团忽悠？ 没忽悠，你看锦旗写的， 救我狗， 去感谢你救了我的狗命，不是，救了我的狗的命。哎、啊，我感谢这小捕快找狗之恩。重点，我让大家也知道，我呀，我现在做人心都坏了，所以我特别愿意找那个，哎，我找那有良心的人，我这个知恩图报的人，知道吗？ 我也是，你看，不是他这玩意儿往哪儿放？ 拿走吧， 就让大人瞧见 狗命， 好家伙， 拿走吧。 哎，咱们那个大人本来就糊涂，我这老六啊，这个字啊写的是不错啊。你自己啊，你拿回去，你洗 澡去吧。哎，对，大爷，你拿回自己看去吧，挺好的。 你别给我们 挂墙上，还符合你们家风水啊。 哎， 肯定不着火，嗯。 是。 不是这个，就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我是老六啊，我们家这狗叫小七， 哦， 这是我们亲人。 我的个天呀、 啊，亲人！ 你跟这个狗是一个妈妈生的？ 不是，哎呀，谁是姨妈生的？我呀，我是那个。把这个狗这当做我的亲人，所以你救了我的狗的命了，我是特别的感谢，我特地写这救我狗命。 哎呦，什么叫做光出一张嘴就是不卖腿啊？看看咱们今儿这位就知道了，不管是平时滔滔不绝还是关键时刻占据的道德高地，可谓是深谙语言的力量啊。不过正所谓一山更比一山高，救我狗命这四个字一出，哈哈，怕是要计划落空，叫就此翻船。这正是唠唠叨叨惹人烦，只说不干更反感，大肆宣传为哪般，救我狗命有点难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就奔个平平安安。